six. 古典也流行，是不是很感人呢？其实这是很多的电影当中运用歌剧咏叹调的一个典范。前面的香烛已燃起，转到后面的加入电子电声的女神之舞。再说来一下演唱者，演唱刚才香烛已燃起的是来自于阿尔巴尼亚的女高音英凡木兰。很多人说在这一段加入了电子音乐，其实不是这一段，是后面的那一段女神之舞，而这一段的演唱却完全是女声英凡木兰所演唱的。但是在这部歌剧当中，拉美摩尔的卢卡这一段香烛已燃起到底是讲什么的，为什么会用在这部科幻电影当中呢？借着这机会宣传一下歌剧，宣传一下意大利美声。拉美摩尔的卢奇亚描述的是18世纪初苏格兰的拉美摩尔地区的领主亨利阿斯顿勋爵与雷文斯伍克的郡主，他们要世代为敌，然后他夺取了埃德加的财产。而有一天呢，亨利的妹妹卢奇亚受到了公牛的袭击，被偶然经过这里的埃德加相救，因此卢奇亚便爱上了他。所以前面其实是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故事，家里是四丑，所以呢他的亲人是百般阻挠，而卢奇亚的哥哥呢让他嫁给另外一个人。但是卢奇亚一直与埃德加相爱，但后来呢，由于埃德加到法国以后写了很多信给卢奇亚，但是呢都被卢奇亚的家人所截获，没有看到他的信。而卢奇亚的哥哥呢让卢奇亚嫁给别人，而且呢卢奇亚的哥哥还对卢奇亚说，埃德加变心了。于是卢奇亚悲痛万分，他答应与那不认识的人结婚了。婚礼的进行当中呢，恰好埃德加回国赶到，闯进来大骂卢奇亚负心背叛。卢奇亚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而发疯了，当晚他疯狂地杀死了他不认识新郎巴洛克，而自己则自杀了。自杀之前他看到了很多幻影，举起蜡烛唱起了这一段香烛已燃起。而在电影《第五元素》当中，宇宙最强的女高音 Diva 出现，演唱了这段咏叹调。其实她心里也有悲怆，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吧，然后就想起了这段女神之舞。这里是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欢迎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周三电影音乐特辑，一会儿见。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这里是古典也流行重播时间，欢迎收听。